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 www.bjiff.com。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14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第13位，胡夏《面》。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上。 第12位，刘卓轩，太阳。第11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10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9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 第8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7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这土飞扬的沙漠里。 第6位，张惠妹，连名带戏。 在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第5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4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3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2位，余文问，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的江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周日的早间10:03的时候，小东透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跟你说 Hello。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昨天为大家揭晓的全新的榜单913期，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张榜单当中已经离榜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三个星期最好成绩第7名本周下榜了啊，来自于刘惜君新专辑的这首歌叫做《如我》。 如云藏起了雨，如霜注进了书，如我一骑绝尘，倾心在荒芜。Thank you. 风吹不散我一念执着， 过我。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比较悲剧的呢，还有上周三首上榜新歌仅仅上榜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就惨遭了统一下架。其中包括了 SNH48 的甜蜜盛典，以及在家乡马来西亚和香港方面榜单呢都有非常好成绩，李欣妮的很坚强，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许嵩的蝴蝶的时间。听过李榜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榜上歌手的歌曲。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本周是排名第十一位。那最近胡彦斌呢也参加了经典咏流传的节目，来听他改编自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花发，人生如梦，一尊欢泪江月。 眼神别强烈命中不不然谁摆不掉你送的礼物没带走的书手机对话记录清清空你的记录 Cause I know you baby 开心策划一岁该如此无助像是电脑疯狂的现实守护说的话像回应 get out of my head一次轻易记忆的手术把心接触感情就不被束缚陪伴我们的人 get out of my head S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The way I treated you The love for us for me and you Say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When all I do is for youThe love for us, for me and you yeah. 我们都不是在这的横竖可许这也算不出变数难怪错的离谱爱是种艺术不需要证书让我展现风度清空你的篇幅 Cause I know you baby 开心策划一岁的如此无助像是跌到疯狂的现实所误说的话像回应 Get out of my head手术把心切除感情就不被束缚陪伴我们的人 get out of my head S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The way I treated you The love for us, for me and you Say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When all I do is for youThe love for us, for me and you So why gotta be so rudeway I treated you but love for us for me and you say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when all I do is for you but love for us for me and you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这首歌叫做《易碎品》。无论是在榜的第十名《如果雨之后》，还是在新加坡方面榜单上，有好成绩的《年年》，都是华语情歌风的作品。而刚才的这首《易碎品》呢，真的是人人都躲不开的这个 trip 潮流风。孙燕姿的《风衣》呢，在913期全球榜上排名第九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所演唱的主题曲《半句再见》。最早呢是在16年推出，而在上个月呢，这首歌正式数位上线。孙燕姿准备自己的第二个宝宝降生，在休养期间呢，她也是通过这首歌和她的所有的歌迷们说了一句《半句再见》。 照片半句再见上方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戏剧《背叛》正在鼓楼戏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9号。这部戏剧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性解放思潮之后，英国当代戏剧巨匠哈罗德·品特在剧中寄予了对婚姻和家庭的思考。这是一部关于爱、欲望和时间的戏剧，巧妙的结构把一个婚外恋的故事编排得跌宕起伏，充满美感。一直致力于改编老舍作品的方旭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他全新创作的老舍赶集。这部话剧根据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改编，这也是方旭第五次改编并导演老舍的作品。话剧《老舍赶集》其实是融合了老舍先生四个短篇小说和两篇小品文，是老舍先生1934年到1935年在济南和青岛创作的。创作的内容就是集中在婚姻、恋爱和家庭，把那些最平民、最普通的人写进他的小说里。由洪建涛、胡可、包文婧主演，江涛导演的明星版话剧《潜伏》将于5月16号到1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潜伏》以小人物的别样爱情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反映革命年代的世事变迁。洪建涛透露，话剧版的《潜伏》无论剧情和表现方式都和电视剧不同，舞台版会选择更加有戏剧性的世界，节奏更快，结构紧密，环环相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点33分39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每一期榜单当中呢，我们全球榜的6地主办电台北京、上海、广东、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会从当地榜单当中呢挑选出一首歌，这就是我们的全球推荐。本周的6首歌当中呢，马来西亚方面呢是刘卓轩的《太阳》，和北京方面韩红的《一时间》都顺利上榜。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毕书尽的一首歌，叫做《疗伤》。这两个字呢是聊天的聊，伤心的伤。 你的心脏。 你陪伴我喝酒不想，但说要顾虑是你幸福至上，怕会惊醒旧伤的人最抗拒思想，爱我就墙上，心在挖，泪在淌，我擅长自己忍痛，在自己坚强。疗伤不该是我爱你的轻狂，若能忘，我会忘，也疯狂的回忆释放。我在你的心，是我爱情的强项，心在挖，泪在淌，我擅长自己忍痛，在自己坚强。疗伤不该是我爱你的轻狂，若能忘，我会忘，要疯狂的回忆释放，我在你的心脏。早就爱你的心脏，好多事与你分享， 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来自于毕书尽为电视剧1006的房客演唱的片尾曲疗伤。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李欣一的很坚强呢，上榜仅仅一周便退出竞争，而这首歌呢，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的好成绩也继续作为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出现。李欣一很坚强呢，也有可能在之后呢再次回到榜单当中重新竞争。 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残，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硬仗。是不可伤害一下，我很想哭得空潮暴，将你变怜悯吧，脆弱不起，我为何很可怕？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See 很坚强，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跟着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杀不来，假可怜记得这种人怎可能自由？ 与你在孤独时相遇，期待的心像一颗水滴，坠落到海底。从这一刻起，我已属于你。这颗心的木具，你是我水里的氧气，即使我能潜入深海，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请带我走进你的眼睛。当你看着我，我就是最真实的。 最佳影片《水形物语》无疑是一部脑洞大开的科幻电影，哑女艾丽莎和实验品人鱼的跨种族爱情让人感动的同时呢，也觉得有点怪怪的。现在我们听到的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这部电影的同名推广曲《水形物语》。全球榜之全球推荐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方面，来自于 Tropic Jam 的一首歌，叫做《为时未晚》。这是一支由音乐人黄成主导的独立乐团，那他们的名字呢 Tropic Jam 并不是热带浆果的意思，而是臭皮匠的这个英语音译，三个臭皮匠能顶诸葛亮。我们来听听这首《为时未晚》。 让记忆由浓转淡，迎合世事变更，壮志亦未难。抛开苦恼隔浅山，别离世界多变幻，若那天会到，尽全力拼未晚。风波中失守，意气中惊叹，喧哗中只告别两难，仿佛中转弯，从掌声中聚散，失速中憧憬过璀璨。觅过路，总有谁感叹，我自身手信平凡。

第十二位，刘卓轩，太阳。第十一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十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九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记。 第八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七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六位，张惠妹，连名带戏。 在被你提起是连名带戏。 第五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四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三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二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灿烂的成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每当到了歌手出道的重要年份呢，都会推出一些非常纪念性的专辑，有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去年岁末呢，陶喆推出了《爱很简单》20周年纯新版。这首歌最早是收录在1997年他的首张专辑当中。而陶喆，纯正的美式 R&B 改写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发展轨迹。我们来听这首再版之后的《爱很简单》。 爱你的权利。 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但是、oh, 我失去你，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是不是爱该得不够，所以你要怀疑，你还要再想吗？你要不要回家？人总是。 陶喆1997年首张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飞机场的十点半。陶喆呢是经王志平引荐进入华语市场，身居幕后的他曾经为陈淑桦、张信哲、陶晶莹等制作音乐，并受到了业内肯定，才有机会从幕后走到台前。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陶喆呢，在首张专辑当中呢，他的个人属性很高，包办了创作和制作。黑人灵魂乐与华语流行元素相结合，颠覆了传统的情歌，在90年代末掀起了一场 R&B 的风潮。而陶喆日后众多的代表作呢，很多都是出自于首张专辑。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流沙》。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看就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 你说你 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都能吸背。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So, what time I do 才是对 ？Oh yeah.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说该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被？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oh yeah、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Tell me,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真要放弃为所欲为？心会乱飞。You wanna hear me say it? 这是陶喆比较偏门的一首歌，心乱飞，挑战普通男生的音域极限。陶喆出道时候呢，大众对于 R&B 还是一知半解啊，他可以说是迅速走红，源自他作品流畅自然，情歌的主题呢也容易被大家接受。除了在音乐上展现他自己的创新和实验性，同时呢，我们看到陶喆有怀旧的一面。从第一张专辑他就改编老歌，并且加进了民乐的元素。下面我们便来听这首 Acapella 版本的《望春风》。 无伴收灯的清风在面吹，十七八岁爬出家，想着少年家，五人了离甲人注定，想要问伊行歹势，心内乱一寂寞。

12位，刘卓轩，太阳。11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10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9位，孙燕姿，风衣。 一双一双飞过的路里。 8位，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7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这土飞扬的沙漠里。 6位，张惠妹，连名带戏。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戏。 5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 4位，卢广仲，几分之几。3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2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灿烂的江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35:4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陶喆近期为了纪念出道20年，推出了《爱很简单》的初心版。早陶喆5年出道的莫文蔚，今年呢是他出道第25年。在音乐当中呢，他同样唱着初心未改。首先，我们来听这首《如初之光》。 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夕阳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最初美好之光。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天气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夕阳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初之光。

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陶艺音乐节，欢迎您。 1997年的时候，陶喆推出了首张专辑《David Tao》。同年呢，莫文蔚推出了重要的专辑《做自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那首《爱自己》。当时呢，莫文蔚加盟滚石时间还不长，虽然发行过一张反响还不错的这个全身莫文蔚专辑，但一直呢都处在一个叫好不叫座的状态，市场成绩呢也不是很理想。渴望在歌唱事业上有所突破的莫文蔚呢，在第三张专辑当中呢加入了大量的情歌。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你一定很熟悉，叫做《他不爱我》，便是出自这张专辑。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情，我看 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莫文蔚1997年发表的电台情歌。天生热爱舞台的莫文蔚呢，自然也属于舞台。莫文蔚的天赋呢，是他是属于有天赋那一类的歌手呢，他对于这个情绪的拿捏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声音辨识度很高，王力宏、周杰伦呢都曾经跟他合作过，但是很少能够听出他们身上的影子。这个莫文蔚呢，在音乐方面呢，超强的塑造型呢，也让他一跃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具独特气质的歌手之一。好，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呢，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是小航为你带来的节奏驾到。时间呢是11:54。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张洪亮和莫文蔚对唱的这首大热金曲《广岛之恋》。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全球榜再会喽。 难道会空间里破碎？